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附近的人会有错啦。咁啊，首先讲下先，因为上次已经透露咗啦。咁啊，我会讲下附近的人啦。但系讲附近的人咧，就唔够讲一集嘅。咁咧就我所以我会谂啲选举嚟讲啦。咁选举咧，我都唔会讲晒五个区嘅。啊，同埋啊，唔系有纪念品个超区有六个区吓。咁啊，我净系会讲九龙东嘅啫，因为我住九龙东啊。咁啊，因为谭德志啊。咁啊，而家好，而家好啦，好啦，麻捻烦嘅。咁你讲完咧，阿谭德志嘅名咧，你就要喺个节目尾嗰度咧，就要加住一啲嗰啲乜乜团队啊、乜乜候选人啊嗰啲名单咁你讲啊，因为我就会做噶啦，我会摆喺萨卡米嗰个广告之后嘅。OK， 咁啊呢啲萨卡米其实都系节目嘅其中一部分嚟噶嘛。咁喺咁你中意听就听，唔听就算啦咁样啊。咁未讲呢个附近的人之前，同埋未讲呢个九龙东选举之前咧，咁我就有啲嘢讲下，讲下俾你听嘅，就系讲网台先啦，系嘛？我同嗰啲港独派唔同嘅 ，OK？ 港独咧，你问佢咧有冇时间表、路线图，佢系冇嘅 ，OK？ 咁你问我有冇时间表，其实我系有个时间表嘅。咁我讲到我个时间表同港独嘅时间表差唔多，都系等 ，OK？ 因为我要净系等咩咧？我就唔同嘅，我有个路线图嘅。我的路线图呢就同港独唔同啦。我的路线图就好清晰嘅。係等到呢个货金系统，即係我哋嗰个网站呢写好，我哋就会出街㗎啦。你记住喎，个网页就唔难写嘅。ok， 其实网页呢其实可能系几可能一两个钟头，甚至可能系搵啲罐头砌落去呢系一阵间就做好啦。但最麻烦就係嗰个货金系统，因为个货金系统呢就牵涉到金钱啦，咁可能会俾人俾黑架 hack 啊，导致有啲损失啊，所以嗰个货金系统呢就要寫得好，个保安 security 要寫得好好嘅，咁喺呢度呢就其实系某程度几棘手嘅，咁当然啦，我就好希望尽快啦可以搞掂个货金系统，咁可以因为我冇唔货金冇錢係唔可以跟住支持跟住個節目運作㗎，因為個運作唔到時唔係淨係自南俱樂部一個節目啊，我已經揾到有啲朋友啦，咁今日先同阿十九八十後傾完偈咁樣啊，咁十九八十後都話佢有啲節目會帶過嚟㗎，咁點解我嗰十九八十號呢但係對面就冇人用今日，咁與事緣呢就係今日我本來約咗健哥哥做節目嘅，咁健哥哥啦底 ,ok, 咁十九八十我就見到啊，就有冇自己臨時臨急，我就嗌佢唔到。咁我一搞，我就借地方㗎嘛。咁今日唔錄呢，咁呢下個禮拜呢就基本上一定要停嘅。咁我就除因為我今日就唔停得嘅。其實我停一集半集冇所謂，但今日唔停得。點解呢？就因為我除咗想局附近的人之外，呢個承諾之外呢，我就真係想講下九龍東嘅選舉。OK？ 啊，真係大家知道我講啲咩㗎，但係好短嘅，嗰啲唔會好長㗎啫。咁交代完網頁啦。咁交代下第二樣嘢先，仲有咖啡啦，咁樣都係一樣嘢啦。啲網友呢有位網友呢就俾咗錢一個禮拜㗎啦。但係到而家未俾呢個姓名同埋地址俾我。咁你係想點呢？我想問下你係想自己送當打賞俾我啊，定係當貨金貨俾我呢？但係佢同我講問我係係咪有神山虎馬買㗎喎。我俾咗個資料佢呢，佢跟住呢就 send 咗兩嚿水嚟。但就跟住我問佢攞地址電話呢，喂，我問佢攞地址同埋個名呢，係而家冇一個禮拜嘅四日啦，佢真係未覆過我，咁你究竟想點呢？咁當然啦，我好大鑊㗎，你未俾錢我就理得你啦，係咪先？你俾咗你真係 hold 住啫，咁樣大佬，我希望你希望有我費事開名啦，你自己一實聽節目㗎啦，咁唔該你盡快俾個姓名同俾我同埋地址俾我，等我盡快寄俾你啦，咁樣。第二樣最得起，咁理論上呢可能呢一集出街呢最得起已經沽清㗎啦。咁第二批呢最快都要九月。最得起同神山虎有啲分別㗎。神山虎呢我差唔多基本上係如果我買晒呢 我係一個星期至兩個星期我就可以返到貨。但如果最得起呢，即係呢嘅呢解酒丸呢，就我起碼要星期一個月我先返到貨嘅。咁所以如果要網友要買呢，即係最盡早啦。咁因為其實我而家今時今日我剩返兩盒㗎，即係兩盒仔。咁即係只要一個網友買咗，咁就受興㗎啦。咁幾 OK 㗎，其實某程度即係睇得起啊，我費事自嘲自擂啦。咁神山富都係啦，神山富繼續賣緊嘅。咁如果譬如有啲網友太趕時間咁樣，好似啱啱早輪呢有位國內嘅網友，咁你知啦，我就其實好簡單㗎啫。我係頻頻返大陸啦，我一個星期起碼返一日。其實所謂嗰一日呢有啲奇怪㗎。我係基本上係一個月呢，我有一個星期六呢，或者星期日一個星期一個有一個星期呢，我係唔會上大陸嘅。因為嗰日呢就係我湊我侄女嗰日嚟嘅。咁嗰日呢就即係一個月有四個禮拜嘅話呢，我一個禮拜呢我係上唔到大陸寄神山富俾你哋嘅。OK， 咁所以呢你如果我有啲等呢，可能最長時間都係最快就可能你今日星期五俾咗錢，我星期六就寄俾你啦，係咪先？咁我返大陸寄俾你啦，或者可能遲啲嘅，咁可能星期一你俾咗錢，我都係星期六寄俾你㗎啦，或者星期日啦。咁最誇張呢就可能係兩個禮拜，因為我有一個禮拜呢我就真係要湊侄女嘅。但係邊日呢邊個禮拜呢其實我唔知㗎。呢個係睇上天嘅安排㗎，話聲你聽。咁所以有時呢，如果網友呢係要買神山富國內㗎啦，網友呢就真係要考慮呢個問題。咁第二樣嘢呢，香港網友買神山富啦。香港網友買神山富呢，我通常就係246寄神山富寄出嘅。咁當然呢，有時星期三啊星期五行開街，因為你知道我去郵局寄嘅，我就喺附近郵局附近飲下午茶啫。咁我喺嗰度呢可能順便寄埋嘅。但如果譬如星期六寄嗰次呢就要有問題啦。因為星期六寄呢我一定係早上寄嘅。咁因為郵局晏晝閂門㗎嘛。咁如果你入唔切錢，咁我星期六我寄唔到，咁就唔係星期六寄啦，咁我變咗星期二先寄㗎啦。咁所以你星期六所以盡早有時盡早入錢啦。咁樣我因為有咗錢基本上我係話就話二四六寄嘅啫，可能星期三星期五我都會寄嘅。咁 OK 啦。咁都係咁啊，神山富咁樣啲網友叫我成日講多啲，其實唔係我講得多，即係我唔可以成日好誇張咁去咁去講。即係如果我將個事實講出嚟，其實某程度係幾誇張，即係幾勁嘅隻嘢。但如果我係咁講呢，即係好似好有誇大咁，我就唔想。最好呢就係好似網友咁，飲完之後俾份報告我，咁呢我就貼咗喺個智南俱樂部個網頁度，一神山府個網頁度，咁樣貼咗嚟由你哋話俾啲網其他網友聽，隻嘢好唔好啦。咁你知啦，坦白講啦，小弟而家係冇嘢做嘅，我係靠神山府同埋聚得起呢，同埋買埋智南俱樂部呢隻書呢，咁係我哋無身嘅。仲有其實智南俱樂部嘅書剩返幾本嘅。我唔使驚呀，咁樣呢啲智南俱樂部嘅書呢，我係隨時可以有辦法攞多幾廿本嘅，我聽一聽，咁唔使理佢嘅。咁如果譬如你哋要呢就可以等我啦，咁樣。好啦，咁到戲玉啦，咁講下附近的人啦。即係其實大家有冇玩過 Pocket Mock Go 呢，一個定位遊戲。咁其實我係認為呢，一個定位遊戲係冇一個定位遊戲呢係好玩過附近的人高。呢個附近的人高，啲精靈會自己走嚟搵你㗎嘛。咁就係好似即係唔同我哋自己落街搵執精靈，而家喺精靈走嚟搵你。咁其實係就係好過癮嘅。但係冇咗成日都遇到，喂貨不對版咁點樣啊，會係㗎。我成日遇到啲啟暴龍㗎嘛，聽聽下係咪先。以為我都有玩呢隻捉精靈㗎嘛，聽聽。我成日遇到啲啟暴龍啊、紅唇蛙呢啲咁嘅精靈㗎。咁我就好奇怪嘅，我自己呢永遠都係點解我點解唔成日喺個節目嗰度講，因為我唔係冇玩附近的人嘅。咁因為依家呢排，因為我成日返頭記嘢嘅關係。咁有時呢星期六或者搵阿上三妹，或者星期六上咗嚟深圳，咁樣我約咗星期阿上三妹星期日呢，咁我星期六戇居居呢，咁通常你知有神山府㗎嘛，係咪先，我係會預咗一日飲㗎嘛，咁都晏㗎嘛，咁附近的人就救到你條命。 OK， 咁所以有時呢，所以星期六呢我有時都喺酒店度， 咁啊，嗱边几间酒店？我讲下又有边间酒店先。我会喺啲酒店，咁啊开住个附近的人，就大铺等实啦。就好似我哋捉精灵，唔系捉精灵，捉精灵我行行落街，我哋坐喺度啊，等只精灵 call 你啦。咁咧有啲酒店系冇嘅，即系譬如我一段时间住喺呢个七天酒店啦。咁以前七天酒店咧，即系喺福田咧，即系喺近住关口嗰间咧。以前有㗎，以前呢你唔使得我 call 你㗎。咁我见到成日见到有两件女就坐喺个 lift 嘅出面嗰张凳度㗎。咁我要解释下啦，讲緊七天呢就要攞张房卡去开部 lift 门㗎。咁呢就我有时呢落街买嘢食啊，或者我可能落下街唔知点样啦，总之可能落下街啦。咁我落到街呢，我成日見到呢嗰張凳呢就坐住兩件女，同一件女嚟㗎。咁當然呢，除咗嗰兩件女，仲有一個仲一條仔㗎。嗰條仔好明顯係個 agent 啦。咁喺度咁我成日呢喺度 send 啲附近的人啦，可能就針對住附近嘅酒店啦。因為嗰邊除咗有七天之外，仲有一間精品酒店。咁嗰兩件女呢就好啟暴龍啦。o k 咁所以呢佢 send 嗰啲 message 過嚟呢，咁我通常我都係唔睇㗎啦。咁你要知道喎，一個 agent 通常係帶嘅女係唔會多嘅。咁當然啦，有啲 agent 係帶好多女啦，但係嗰個 agent 未必會喺嗰個附近有好多女喺度等你㗎嘛，咪通常兩三個囉。你記住附近的人唔係單拖㗎，好少單拖添，其實附近的人呢通常係有個 agent 就 send 一啲 message 俾你，問你要唔要女 ,ok?咁如果你係要咁呢，佢就會帶件女上嚟問你幾號房，佢嗰件女就唔上嚟㗎啦。ok, 好似七天酒店咁啦。但而家冇啦，因為可能冇生意嘅，七天嗰啲平價酒店嘅200多元，咁我梗係啲人都唔會叫雞啦，咁嗰間精品酒店係200元，咁嗰啲消費就唔會冇，咁而家就冇咗嗰啲嗰兩個性工作者就冇咗喺嗰度㗎。咁當然啦，佢會走其他呢，因為行咗出面都有好多酒店㗎嘛，喺水立方附近嗰啲都有好多㗎嘛。咁佢哋我估計佢哋可能喺度掛單啦，但係已經冇喺七天酒店啦。但係咁我就見到啦，嘩大鑊㗎喎，喺我住開嗰間七天樓下見到嗰兩件啟暴龍 ,ok? 係啟暴龍啊，即係肥肥地嗰啲呢，你知我好介意㗎嘛，咪先，又高大嗰啲呢，又肥又大嗰啲，我零舍驚添。肥我都唔驚，細粒啲我都可以，但係肥得嚟又高呢嗰啲我好鬼驚，唔知點解，可能個壓力大，我又瘦又就成碌柴咁，即係好要佢逼佢食住咁嘛。咁冇辦法啦。咁我可能啲樣唔得，咁我就唔理啦。ok, 咁即係點樣講呢，咁我而家譬如我邊一度我會搵得到附近的人呢，嗱我又可以提你啦。有一啲比較好少少嘅酒店，即係例如我住開嘅維記啦，尤其是八卦靚嗰間，唔知點解㗎喎，即係我成日覺得呢維記係即係附近的人嘅佢點嚟呀，即係等於我哋玩 Pokemon Go 呢，有個地方去嗰度收集俾到你攞精靈球咁樣，佢點嚟呀，喺嗰度呢係零舍多㗎，咁但喺維也納你知我唔係喺維記，我就成日係住喺即係上山杯城我去住嗰間啦，咁其實嗰間都唔算多㗎，我冇遇過呢，有遇過嘅，但係當然啦，我住得嗰間維基我就約咗上山杯啦，咁我所以我唔使理啦，咁其餘我嗰間真係最多嘅呢，係多過曬我所見嘅附近的人啦，即係一線啊，八卦嶺嗰間呢，八卦嶺嗰間維基呢就真係，因為嗰度附近唔僅止維基啦，仲有幾間酒店㗎ok, 咁嗰啲酒店都唔算平啦，嗰啲維記唔算平啦，其實都起碼攬埋都三嚿水啦，三嚿水至五嚿水啦，你附近啲酒店。咁你有個咁嘅酒店消費得起嘅，咁你就唔介意搵隻附近的人搵件女陪下你啦。咁可以講下，咁我介紹咗酒店啦，咁我介紹下價錢喎。咁我真係話唔到俾你聽，我都話聽有六嚿水至到千二，我有啲朋友甚至貴過千二㗎，六嚿水至千二不等。 咁何不等呢？即係我嗰個千二呢，係我係問過有個女仔同我講話千二蚊係過夜嘅。我亦都亦都有個啲女仔同我講千二蚊係一 Q 嘅。六嚿水又可以，又係八嚿水又可以過夜嘅。即係其實價錢冇啊，咁其實某程度佢 send 得個附近的人俾你。咁你就應該走去問下佢囉。喂，你幾多錢啊，咁樣啦，係咪先。咁問啱嘅啊，問咗佢過夜幾錢，一 Q 幾錢啊，咁啱嘅你買下佢上嚟囉，係咪先。咁以前呢我就成日奶嘅。因為你知啦，神山虎嘅關係啦，飲定先㗎嘛，係咪先。飲定先，我跟住忽忽忽嘅啲人就即係飲啦。咁啲女又上到嚟。一見到嘩，紅唇蛙嚟喎，唔掂喎，話聲你聽。啊，大佬，我即係咁嗰啲嗰隻咩大細鋼蟹呀，咁全部都有喎，呢啲真唔掂。咁我比較怕醜喎，即係你唔好笑，你哋唔好笑呀。即係我真係比較唔好意思呀。即係所以女呢嚟到呢，我彈鐘呢我都會畀返20蚊車費畀佢哋㗎。但係你唔好以為20蚊少。一次過可能彈你即係一日可能不同嘅附近的人你係彈過五六件㗎。咁無啦啦嗰度洗咗成嚿水。咁你話阿牛有冇搞錯，你點解唔問佢攞相睇呀，撲你我街我梗係又攞相睇啦，問佢哋。但次次都話係咪佢本人，嗰條女都話佢係本人啦嘛。嗰幅相真係誇啦啦㗎。咁嚟到小喇叭就真係唔關我事啦，係咪先。好，咁但係而家我有一個新嘅方法。o、okay? k 就係、是、因為上次呢我哋阿網友高人啊，咁嗰位人之玩啦。咁教咗阿碌一個方法，阿碌就將呢個方法傳授俾我。咁我就當然呢，其實我冇玩嘅。咁啱啱好呢，我就同阿碌呢就去飲酒，試下去啲酒吧飲酒。飲完之後呢就同阿碌食宵夜。咁啱得咁巧，我就喺八卦食宵夜。咁就收到一個附近的人嘅女仔。咁佢兩個字嘅，兩個字嘅啫，藥媽。咁我就問有咩玩啦、啊。啊！佢個女仔留言係話藥媽，咁我話有什麼玩 ？OK， 跟住佢攞咗好主動啊，600蚊一 Q， 1000蚊過夜。我咁就當然啦，實係問呢樣嘢㗎啦。其實每次我都咁問嘅，有冇想睇？好啦，跟住嗰條女咧，即係嗰個附近的人啦，嗰度係咪女我唔知啊，可能係個 agent 嚟㗎嚇。咁啊 send 咗兩張相過嚟，咁啊著住同一件衫嘅，哇！身材又好，又靚女。夸啦啦嘅，咁跟住呢我就即刻攞俾阿碌睇啦，喂呢件女得喎，咁阿碌就話，阿碌就教咗阿高人教我個招，佢話喂你叫佢做一個豎起手指弓嘅動作，影張相俾你睇下啦，咁樣咁我跟住就即係喺附近啲人嘅留言就話我唔知呢兩張相係咪你真人，你可唔可以做一個豎起手指弓嘅相，拍一張相俾我睇下呢，跟住我一 send 完咗呢個 message 呢，嗰個附近的人呢就回返俾我啦，話其實唔係我真人嚟㗎，但如果你嚟到呢唔啱，我係可以你可以叫我走。嘩，原來真係咁樣㗎，即係其實某程度如果嗰個女仔係真人嘅，佢真係唔怕俾幅相你㗎嘛，因為你知啦，影得又唔係好清楚，夜媽媽搵嗰啲咁垃圾鏡頭。係咪先？咁其實某程度你係會可能會攞到一啲，即係你要問佢話，如果佢譬如佢俾嗰兩張相係兩嘅動起手指弓嘅，你咪叫佢做一個調轉手，唔係動起手指，動起手指尾嘅動作囉，豎起曬，用啲普通話，豎起手指尾，豎起尾指嘅相俾我睇睇。咁如果佢你要求佢做一個動作，如果佢俾得到你，咁嗰個咪真人囉。咁即當然啦，嗰、那個真人未個圖未可能未 P 過啦，或者美顏啦，咁樣可能你會覺得差少少嘅，或者但係合眼完咪算囉。即係你要記住一樣嘢，附近的人呢係我嚟救你命嘅啫 ,ok? 你唔會話特登即係鳩痕喎，喺香港鳩痕喎，特搭車走去深圳即刻租間酒店附近的人呀、啊。咁你即係我你不如喺波蘭街叫隻雞，即係唔同㗎嘛，所以通常你係玩附近的人，你又係住開酒店，或者你嗰日食完飯冇嘢做，喺深圳咁就租間酒店去，或者喺酒店附近食緊宵夜又鳩痕，收到附近的人你咪即刻 講完之後即刻租緊酒店囉，或者租完酒店即刻同佢講囉。咁其實通常都係咁嘅啫，咁所以要求呢就唔好要求咁高啦。最重要係咩呢？係價錢啫。你記住係真係600至1200不等。600係可能係一 Q， 1200都可能係一 Q， 或者係過夜。當然我未見過600過夜㗎啦。咁當然啦，嗌得600過夜佢一定係啟步龍啦，係咪先。咁我通常呢，我係認為呢，如果嗰條女開得1000蚊一 Q 或者1000蚊過夜嘅呢，或者1200蚊過夜嘅呢，咁嗰啲女都可以食得下嘅。咁通常嗰度女係咩呢？我都問過㗎，嗰啲咪夜總會小姐囉。嗰日懶板凳冇人揀，咁咪搵個 A 準，咁 A 準咪幫你係咁附近的人囉。或者當然呢，有啲女係自己真係自己搭單炮啦，但係90%你問佢，佢都話佢自己㗎。其實基本上其實好多都係 A 準嚟㗎。咁其實網友可以自己，當然呢，有啲女係 A 準，有啲唔係 A 準啦，咁你自己要分啦。咁你要計得清楚啲 A 準，其實有經 A 準呢，嗰啲女係貴少少嘅。OK， 咁價錢呢啲我下次有機會要話俾大家聽啊，個 A 準拆幾多啊。咁呢度就唔關事嘅。咁OK 啦，咁起碼話曬都錄咗20分鐘啦。咁呢個附近的人，咁我當交代咗㗎啦。咁亦都希望下個禮拜建哥哥就冇得抵啦，或者唔係建哥哥呢，咁或者我就話十九八十後過嚟做呢，咁十九八十後就唔好咁邪啦，因為晏晝見到你，夜晚就總之就係晏晝捉你上嚟做節目啦，咁就算數啦。咁希望 OK 啦，做到20分鐘咁樣。咁記住乜嘢都假，你聽埋我跟住呢個九龍東嘅選舉嘅呼籲。 以下係阿牛嘅溫馨提示。 唔該曬小英，好耐冇出場啦小英。咁點解呢？因為小英已經做咗人妻㗎嘛，咁但係都要有一個轉接㗎，咁就係搵咗阿小英出場呢，做呢個轉接。知唔知提先呢，錄附近的人高呢呢集啦，呢集嘅名字叫附近的人高。咁呢我係 NG 咗好多次 ,ok? 咁係頭頭尾尾剪埋埋變成20分鐘。即係你諗下幾辛苦呢，因為一個人做節目幾辛苦。即係我唔係嗰啲好叻嘅節目主持人，咁可以一條友呢係可以講你20分鐘，咁我唔可以。或者呢我係可以令到對面嗰條友係一粒聲都冇，成個節目我講90%或者可能講80%啦。但我點都要有個嗰、那個我對面嗰個 partner 呢講返10%至半成，不過我有啲停頓位唞，咁我思路先至好。咁我成日覺得我一個人做節目係唔會係太好，你話做唔做到係人都做到㗎，好唔好聽㗎咋嘛，係咪先。咁所以我都認為都我希望都冇有收貨啦。咁而家到呢個競選環節啦，九龍東，咁我得一個主題嘅啫，必定撐必。其實我點解話必定撐必呢，其實好簡單，係呀快必啦，譚德志先生 ,ok, 我講得譚德志先生，我要喺九龍東撐佢呢，其實係有一個好嚴緊嘅問題喺度。即係因為其實呢做智能俱樂部啦，不上頻道啦，咁有啲聽眾呢就跟咗我就入咗社民聯。咁我就要同呢一班嘅聽眾同埋我呢班入聽我節目入咗社民聯嘅網友交代。咁我喺 Facebook 呢我就一路都係撐緊譚德志啦，快必啦，我成日都用呢個字啦，必定撐必去撐譚德志。咁呢我收到好唔係好多位嘅幾位啦，其實冇三個兩三個到啦，其實我唔好記得。佢就話喂人民力量嘅，你記唔記得牛哥嘅乜人民力量嗰頭點樣對我哋點樣對我哋社民聯啊倒閣事件啊咁樣。咁樣咁我所以我真係如果譬如我要宣布我要撐譚德志呢快必呢，我必定有一個好好嘅論述去同網友去交代。首先講坦白講啦，我哋嘅聽眾即係我嘅 fans 啦，唔係唔係 fans 係我嘅聽眾啦，咁某程度我都覺得佢大部分都唔鍾意阿九達㗎啦。咁其實呢某程度呢九龍東最後嗰席呢係得三個人爭嘅啫。一個就謝偉俊，一個就黃仁達，一個譚德志。ok? 咁即係話只要其中一個贏到，嗰兩個就輸。 即係試下，所以就係呢三個揀一個。OK， 既然如果你唔想啊，即係我啦，喺我嚟講啦，我就算我哋我有社民嘅朋友啦，都唔想啊高達係贏到嘅話，我哋只有兩個選擇，一就係撐沙快必達一字，第二就係好撲街咁撐呢個鄭偉俊。咁你坦白講，喂我真係冇得揀啊，我真係冇得揀。咁我係咪我都要唔可以撐蔡謝偉俊，我就只可以撐快必嘅咋嘛。即係如果假設快必唔選，喂我就局要投謝偉俊㗎喎。因為我哋嗰個大前係唔想高達贏㗎嘛。OK， 喂咁首先一喺個無奈嘅方便我哋唔撐快必唔得。第二你見到佢喺呢幾次嘅論壇啦，喂呢條友有辯才，彈得紙條友有辯才，有急才，反應又快。咁而且因為佢都係一個基督徒嚟嘅，咁一個基督徒起碼都唔會太啟弟㗎，我成日覺得係咪，即係你當然啦，你嗰啦阿土係啟弟呀，係啟弟呀，但係阿土都係廢，但係唔係代表佢一個衰人㗎嘛。 ok， 即係你有個宗教信仰呢，即你始終上面有個主弟睇住你呢就會好啲嘅。當然除咗嗰隻癲狗系外啦，係咪咁你一個虔誠嘅基督教徒嘅話，你真係起碼有一啲，即係你會同佢主交代嘅，咁佢都唔衰極都有限嘅話聲你聽。咁第二咁你見到呢個人其實喺多方面佢都比高大係優勝㗎喎。甚至有親和力啦，動員朋友嘅能力啦，即係喺人民力量嗰邊咁，我覺得佢都應該幾吃得開嘅，因為我哋有網，我都有網友去幫緊譚德志選緊嘅，咁我即係我行過牛樓閣咧，我都見到佢哋有幫埋派咗傳單，咁鑑於社民連嘅關係，我就冇撐啦。好啦，咁最到你認為係最大問題嗰樣嘢係乜嘢咧？就係呢個賭博事件。咁但係你諗下，關譚德志撚事啊？喂大佬，我哋賭國事件之後譚德志快必先至加入人民力量㗎喎，喺我哋社民連賭國事件裏面譚德志即係快必係從來冇參與過㗎喎。咁講真，喂你人民力量搞賭國即係佢哋搞到令我哋賭國完全係唔關譚德志事。咁我哋有乜理由將呢一樣嘢，因為佢咁樣而放棄選投佢一票嘅事呢？咁如果去到咁樣嘅環境，喂咁樣又係你要真係冇得揀㗎啦，一係就撐謝偉俊，一係撐譚德志嘅啫。咁佢從來冇參與過搞我哋社民連嘅。OK， 咁當然啦，佢係一個社會運動家，咁當然可能對社民有啲不滿，咁實有㗎啦。我哋對任何政黨都不滿㗎啦，我自己對社民連有時有啲嘢我都不滿啦，係咪先？咁樣呢個係佢嗰個遠景雲觀嚟㗎喎。咁完全同佢選唔選係我哋社民連賭國完全唔關事㗎喎。咁所以你唔可我哋嘅網我嘅聽眾，即係我哋社民連嘅聽眾，唔可以話因為譚德志人民力量而唔投佢㗎嘛，因為唔關佢事㗎嘛。是咪先？佢係賭國之後先至加入㗎嘛。咁如果你話人民力量就唔投佢，唔使投啦。係咪先？咁你就可以鬧阿舊啦，同埋阿村長啦，係咪先？因為我唔可以講名啊，因為講名我要讀曬嗰份名單。咁所以呢冇得揀㗎其實。即係如果你係我哋自南俱樂部嘅聽眾，亦都係社民連嘅黨友 ,ok? 咁九龍東呢你只有一個選擇㗎啫。就係、是、必定撐必快必譚德志 ,ok? 好咁最後啦好快㗎啫講下選舉。最後我都希望呢啲網友啊同埋我哋黨友呢跟返我社民連嘅黨嘅指示有社民連投社民連，冇社民連投人民力量 ,ok? 區議會冇社民連冇人民力量，你們自己選擇 ,ok? 咁 ,ok 啦，咁都係呢個撐快必時間就已經用完啦，咁呢個7分鐘嘅 讲解时间。咁啊，希望下个礼拜嘅节目，我系恭喜紧阿快必啦，同埋我自己一众嘅党友，同埋有某有部分嘅人力嘅朋友啦。当然我觉得几难。OK， 咁啊，听完个广告，跟住就仲要，其实可以唔听噶啦，广告你都可以飞埋噶。咁啊，跟住就系又有份九龙东名单，听唔听唔关我事。好，节目时间差唔多系咁，拜拜。 全球第一隻 0.02 安全套沙卡米，佢除咗夠薄之外，仲比普通避孕套强硬三倍，贴身得嚟又冇啲古灵精怪嘅味道，又滑得嚟又唔会引起乳胶过敏。沙卡米刁蜜牛极力推介。 九龙东候选名单，黄国健团队、胡慧山团队、高达斌、谭香文、谢伟俊、柯创成团队、吕永基、胡志伟团队、谭文豪团队、黄杨达、陈泽涛、谭德志。